菩萨在这个心最初一动的时候，就能知道后来的果报是否清净。这就是菩萨与我们凡夫不相同的所在。十方三世的一切事相，皆是讲的果，有果必有因。这个因没有一件不是由我们心地最初一念的生灭心中。现起十法界依正庄严，明心见性成了佛之后才明了，真心离体上本来没有一切妄相。这个道理虽然很难懂， 但是却不能不懂。 我们在讲堂里面大经大论上常常讨论这个问题，常常提起这个问题，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，我们悟不过来不要紧，千遍万遍必然有个悟处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。 所以经一定要多看，一定要多听，目的就是要开悟啊。 我们获得清净心的现前，然后才晓得像华严里面所讲的无障碍法界。此地举了一个例子， 一毫端上纳进华藏世界。 这个例子是指世事无碍的境界。由此可知，不但在我们六道凡夫的境界里，六道以外四圣的境界中，也就是说整个十法界的一正庄严，没有一件不是因果感应的道理。 所以成佛有成佛之因，做菩萨有做菩萨之因，三途有三途之因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 明白之后，十法界就可以随意选择，我希望到哪一个法界，我就造什么样的因。 换句话说，十法界里可以自作主宰了，就不会随业力飘荡了。 了凡四训就是教我们在境界里做主，改造命运，而凡夫没有一个不随命运转移的。哪一个人能够逃得出命运呢？能够逃得出命运的，过去讲只有修行的人。 所以看相算命的，他不看修行人。 为什么呢？修行人的命相是看不准的， 因为他们自己能够改造啊。 如果修行人被看相算命的算得很准，还对看相的夸奖几句，自己还不晓得反过来惭愧忏悔，修了这么多年还是在命运手中，一点都没有转过来， 那么他的修行是一点都没有进展的。 袁了凡是个凡夫俗子，都能够扭转命运，而我们是佛门四众弟子，要不能改造命运，那还谈什么修道呢？无论在家出家，学佛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这是祖师特别提倡流通本书的用意所在， 也就是给我们在佛法里面奠定良好的基础，而后大小圣的经典我们才能得受用啊。 末后一句， 此理世所必然也， 是说这个道理是势在必然的。 须知从凡夫地乃至圆正佛国，悉不出因果之外，有不信因果者，皆自弃其善因善果，而常造恶因，常受恶果，精尘典劫轮转恶道，莫由出离之流也，哀哉。 这是祖师对于一般凡夫的悲痛与感叹。有孟冬禅师的两句话我们就明白了，因果的道理凡圣皆不能避免，皆不能超越。现在先问我们自己相信不相信呢？如果能相信因果报应，这种人就是经上所讲的多善根多福德， 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那就是少善根少福德了。 不信因果，他就不肯修善因，不修善因就是自己放弃可以得到善果的机会，这真叫做自暴自弃。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要注意断恶修善是我们本分上的事情，我们应该要这样做， 而至于善的果报根本就不要去理会。所以富贵功名 长寿多子孙一概都不要求。 你的善因厚了，自然就报得了，何必要求呢？如果你要求，那个善就不是真善。古德教我们， 只问耕耘，莫问收获。 即是只问修善因，不理会善果，善积厚了，果报自然现前，这多么自在呀！ 所以，不相信善恶果报的，必然是常造恶因。常造恶因的人，恶业成熟，焉有不受恶报的道理呢？ 果报不可思议，印祖在此地给我们讲， 常受恶果，精诚典节。 常受恶果就是常受恶报，沉典节是指时间之长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节最长时间也，1680万年为一小节，20小节为一中节，立第一中节曰成节，立第二中节曰住节，立第三中节曰坏劫，理第四终劫曰空劫，循环往复多不生计曰尘劫。 尘是指微尘，成、住、坏、空四个终劫合起来称为一大劫。这就是说明，我们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依然造作恶因，没有不堕恶道的。 而一堕恶道，苦报的时间就太长了。 我们学佛的同修们，要想在这一生中真正有成就，必须要从深信因果上做起。 换句话说，最低限度的好处是不堕恶道。 这是给那些凡夫俗子、没有志气的人所讲的。对于真正聪明智慧、有志气的人说，最低限度也要待业往生，这才不辜负自己，不辜负佛菩萨的教诲之恩。要能待业往生，现前我们所做的正住双修就要精进。所谓正修，即二六时中佛号不间断，忆佛念佛，一切时一切处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住修则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 也就是这一篇给我们讲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 断恶修善不希求一切福报，求什么呢？只求灵命忠实，心不颠倒，这就决定可以待业往生了。 而这样的修学正是再稳当不过的，决定可以成功的。 如其不然，纵然来生享人天的福报，福报享尽了，还是免不了轮转恶道，这是很可怕的事。须知 众生以善恶业力轮回六道：一、天道；二、人道；三、阿修罗道；四、地狱道；五、恶鬼道；六、畜生道。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为三恶道， 莫有出离之流。这就是讲我们六道生死凡夫不相信因果报应，所以才出不了轮回，是很值得哀伤的。 圣贤千言万语，无非喻人反省克念，必无心本具之明德，不至埋没，亲得受用耳。 此处说的圣贤，包括世出世间。世间的圣贤人和出世间的圣贤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。 所以说千言万语目的只是一个，教我们反省，教我们克念。 反省是慧，克念是定。反省是看破，克念是放下。念是什么呢？妄念，克服自己的妄想念头。妄念能够熄灭，真心离体才能够现前。真心里面本具之光明，在佛法里称般若智慧。孔夫子所说的明明德也才能够现前。 换句话说，性体本具的光明德用才不至于被埋没， 亲得受用。 亲是亲字，你能得到离体上的受用，就像诸佛菩萨的受用没有两样。这种受用是指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你证得清净法身，证得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神通，得大自在，这是圣贤垂教的目的所在。 但人有不知因果，每每肆意纵情，纵毕生读之，亦只学其此章，不以希圣希贤为事，因兹当面错过。 这几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。圣贤书现在人读的固然不多，但是我们的同修可以说人人都读过。 纵然没有读过世间的圣贤书，佛教的经典、祖师的语录，这是出世间的圣贤，我们读了不少年呢。 但是我们的法身、般若、解脱有没有亲得受用呢？如果三德密藏还没有现前，还没有得到受用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这里就给我们说出来了，把我们的毛病诊断出来了。 我们的毛病就是不相信因果。 口头上说因果，这是没有用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身心还是肆意纵情，六根放逸，这就是不相信因果。经上佛教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却没有依教奉行。 所以佛说的是一件事情，我们自己做的又是另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心行与佛的教诲不能相应，还是肆意纵情啊。 这样的心态纵然读了，不要说读一年两年，就是念一辈子也是枉然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念一辈子的经也不过学他的章句而已。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心要做菩萨、要做佛，所以不能成就啊。 希是希望，希望做圣人，希望做贤人。圣就是佛，贤就是菩萨。我们反过来问自己，有没有发这个心，我要做佛。什么时候做佛呢？这一生就要做佛，不必等来生，现在就要做佛。要发这样的心才行，这样才能得受用。 要是不发这样的心，大圣经典释出世间圣贤的教训，又哪有不当面错过的道理呢？ 这句话点破我们四众同修的毛病，我们应该要觉悟。 袁了凡先生《训子四篇》，文理俱畅，阔人心目，读之自有欣欣向荣，弃欲取法之事。 袁了凡先生这四篇文章是他教儿子的家训，在文字上、在义理上都能够达到通畅无阻。 豁人心目， 就是佛法里讲的开悟，只要你认真去读，都能够叫你开悟的。 读之自有欣欣向荣， 这里的欣欣向荣是以植物来做比喻，就是自然升起远恶向善之心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指心地上一片生机， 确实有这个味道在。 弃欲取法之事， 念了之后你的心里就会起了效法之心。袁了凡先生这样做是对的，我也应该这样效法，他能够改造命运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不但我们能，我们要比他更殊胜，我们的前途比他更光明。 因为我们借这个基础可以直接的进入大圣佛法，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修学大圣佛法也是落空了。在弥陀法会中，我向诸位强调，念处正勤，四念处四正勤，要是不晓得怎么修法，读了凡四训就行了。 也就是说，有了凡四训就可以代替了。 你看看这多么重要啊。要是没有这个基础，等于没有根。我们五根，也就是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 要具足前面三根才能够带业往生。就像植物的根，根生在哪里呢？根生在土壤之中。要是没有土壤，根要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土壤是什么呢？就是念处正勤。 换句话说，就是了凡四训。 我们现在学的大乘佛法没有立足处，所以我才普劝同修们先修了凡四训，这太重要了。好比我们心里面想兴建高楼大厦，得先找地皮。 而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就是土地呀， 把土地找到了再盖房子才有可能。土地没有找到，在什么地方盖房子呢？因此这两本书是我们当前不可或缺的课程，应该积极的取法。 寻孰是良模也， 孰善也，是说这本书具有改善世道人心的伟大力量啊，这是极力称赞这部书。这部书确确实实具有改造世道人心的力量。 也可以说这一部书是修行成佛做祖的根本。 永嘉周群征居士发愿流通，其余为序。 这里说出流通这一部书的因缘，什么人发心流通呢？永嘉就是现在的温州。温州有一位姓周的周群征居士，他发心流通，将这部书重新翻印赠送给十方结缘，请求老法师给他做一篇序文。 序文就是对这部书里面的要义以及功德利益做一番介绍。 因左取圣贤克己复礼，贤邪存诚之意，以色其泽语。 这是祖师谦虚的话。左取是仅举大要，圣贤克己复礼，由居士的著说， 战胜私欲之位，即恐是无义无病无故无我之修行功夫。 这是儒家孔子教诫学人用功的方法，在佛法上就是离一切相。金刚经教我们 不要取相，不要着相， 也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讲克己的功夫。无义的义，我们用佛法的名相来说，大家更容易懂。义就是意识，再说的粗浅一点，就是分别心， 也就是第六意识。 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要用第六意识。你看看孔老夫子，他不是不懂，他讲的跟佛法没有两样。佛教我们离心意识，这就是离意识，不要用第六意识。无弊无故，故就是固执，弊就是一定要这样，这两个字可以说就是莫那事。弊与故都是执着， 而在境界当中要一切不执着。 无我就是忘我，在佛法里就是破我执，破人我执，破法我执，岂不就是离莫那事呢？你看看与佛法的离心意识参有什么两样呢？ 所以参禅要离心意识，言教也要离心意识，念佛还是要离心意识，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啊。 复礼说实在话就是见性的境界。性是讲体，礼是讲用，是从相用上说的，得其相用必然见性。孔夫子为什么多礼呢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多礼呢？对待任何人都恭敬，佛教我们一切恭敬。真正有礼貌丝毫不欠缺的是圣人，有体有用。 如果说世出世间一些大德们学问增长道业增长，却是贡高我慢瞧不起人，这就颠倒形势，绝没有这种道理的。 越有智慧越有修持，对待众生越是谦虚， 你从清净当中才能真正体会到智慧光明。 如果说学问增长了，脾气也大了，共高我慢习气增长了，这是绝对没有学问的。 在佛法里面讲的那是世智变聪八难之一，他已经遭难了， 也就是说他走的不是佛道，他已经落到魔道里面了。 决定不是佛，决定不是在正法上。复是回复恭敬，可见得从前不知道恭敬，明心见性之后才知道恭敬，才晓得平等，才知道谦虚，懂得尽量把自己压下来抬举别人。一切众生皆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是善知识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恭敬可谓之为无形之礼服。 从这些地方也可以勘验我们自己的功夫，我们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法，我们谦敬之心是不是在增长呢？傲慢的习气是不是天天在断除呢？这是很值得我们检点反省的。假如我们傲慢习气在增长，谦敬的功夫没有进步，自己就要觉悟，我们没有在菩提道上。 换句话说，在佛法里面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一定有过失，一定有毛病，道业不会增进，善果不会现前的。 怎样知道自己是不是在道上呢？就用这个功夫就行了，不必请教别人。别人都说客气话，都恭维你，为什么呢？说真话的人很少。 因为听假话我们欢喜啊。 口里说的是一件事情，心里面想的是另一件事情。我过去不懂人情世故，知道的很少，就是犯说真话这个毛病。以前有一个同期的介兄弟，感情非常好，他讲经我也在下面听，讲完了以后他说， 我讲的不好的地方请您指教指教。 我就以为是真话，就告诉他，你哪个地方有毛病要改过。他的脸马上就红起来了，眼睛瞪着我不高兴。我就改口说，你讲得很不错，很好很好，只好讲客气话。从此以后我再不敢说实话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请教别人，别人也一样恭维我，说假的，不会说真的，我们怎能会有进步呢？真正想求进步，只有自己反省，自己检点，不要检点别的，就这两件事情就行了。 我是不是做到了一切恭敬呢？是不是把共高我慢的习气天天在减低呢？ 就这么两件事情，就能够观察得出我们是不是在菩提道上，在道业上天天精进了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防闲邪念，使物愈越范围，防心如防贼之意也。 闲邪存成，闲就是防止的意思，这在十善业道经里面常说的 防意如成。 这个邪是指邪思邪念邪行邪说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防，念头一起来就要觉悟，提起觉照的功夫。 要知道我这一念是善念或是恶念， 念头不起则已，一起就晓得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恶念，将来果报是善报是恶报，立刻就觉察，这叫做闲邪，这叫做存诚。 而闲邪与存诚的功夫是一体的两面。 印祖说他做这一篇序文的意思，最后结归到这两点，是希望我们像圣贤一样，要做克己复礼的功夫，要做闲邪存诚的功夫，这样才不辜负他老人家做这一篇序文来介绍了凡四训。 同时在这一篇序文里面，我们也明了修学了凡四训特别着重在自尽其意上。 旧序里说明这本书精深博大，中正精微，改过积善两篇是正文，前面也曾经提到好像经书里面的正宗分一样。 而立命之学是现身说法，等于是续分一样， 第四篇谦德之孝等于流通分一样。 诸位要知道，这本书着重在得福报， 修善根福德。 善根福德你会修，还要会保持。用什么方法能够保持呢？谦德能保持。刚才讲的一切恭敬才能把你的福保持得住。 要是不能一切恭敬，所修的福报都漏掉了，这叫做有漏的福报。 一面修一面漏，修的还不够漏的，修了一辈子依然是没有福报，这就是佛经所说的可怜悯者呀。了凡四训讲记广播剧第一单元，印光大师序文讲记，净空法师演述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中国龙音乐企划组合，蜂巢唱片音乐提供，了凡四训基金会唱录。